谢池俯视他俊朗的脸，轻轻吻了下他的眼睛。好了，放下来，你走吧。 别想太多了，你今天做得很好，你救了我，而且没有惹藤田小鬼子一点怀疑。不过以后不要这么冲动了，用自己身体来挡很危险的。要是你出了什么意外，你让我怎么办呢？ 我知道了。 去洗洗睡觉吧。 嗯。 嗯。梦里见。 我要夜夜梦你。 那我一定夜夜入你的梦。 滚开！滚！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 凄厉的嘶吼在狭窄的房间回荡，江守月双手紧攥着被褥，身下的被单已被汗水浸湿，他的眼睛本就大，这么瞪着更显狰狞，一眨不眨地盯着天花板。江守月很少做梦，这两年梦到那些屈辱式的次数屈指可数，可每一次都比扒皮抽筋还要痛苦。他坐起身，看着黑漆漆的房间，忽然猛地侧身去抓台灯，因动作过猛将台灯倒了又扶，房间终于在他急促的动作里迈入光明。江守月双手紧握台灯柄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灯丝，不一会儿他的眼睛有些花，被灼得又干又疼，可他却颇为享受这种感觉。眼泪落了下来，也许是因为灯。江守月瘫坐在地上，用手去触摸灯泡，指尖渐渐被烫得生疼，但是比起那地狱般的一个月，比起同胞们的苦难，战士们的死伤，这点疼痛算什么？他蜷起手关上灯，重新躺回床上，想继续睡觉，可闭眼良久还是难以入眠。无论他怎么安慰自己，怎样转移注意，不去想那些事，他们还是挨肩擦脸地踢过来，占据他整个大脑。江守月知道自己不该喝酒的，可他还是喝了。他的酒量并不好，两杯就有些醉了，小半瓶灌下去，路走不稳，自己做了什么也不清楚。他很少如今日这般发泄，也许是因为责任，也许是因为出身教养。他看上去总是冷静平和的，即便发怒，左右也飙不到哪里去。好在他住的是小户独门独院，同志今夜不在，无人能够打扰到这少有的放肆。房里椅子东倒西歪，桌上的花瓶也碎落满地。江守月握着酒瓶，从东墙倒到西墙，一会儿一阵七响，他被墙边的小箱子绊了一下，人没倒，手里的瓶子掉落，酒也没了。江守月边笑边靠着墙缓缓滑下来，他抱着后脑勺埋下脸去，笑得双肩都在颤抖。他扶着地干呕两声，目光落在一地的酒与玻璃碎片上，他捡起一块碎片靠在手腕上，因醉意稳不住力，锋利的碎片在皮肤上方来回摩擦。 死吧，死了就好了，死了就不用受此折磨了，死吧。 江守月看着自己的手腕稍稍用力，却一点也感觉不到疼痛，也许是酒精麻痹了意识，他紧咬牙关加力摁下去，白皙的皮肤被碎片戳出血来。忽然一道光照了进来，江守月不清醒地看过去一眼，他的窗帘没有拉严，留着一条缝，是天上的云散了，才让月亮走了出来。 望云。 江守月扶着墙起身，手里的碎片掉在了湿透的地上，他踉踉跄跄地往窗边走去，抓着窗帘乱扯，于是跟他一同坠落。 望云 身体像是一滩烂泥，手也撑不起，他竭力抓着两根铁杆，身子半吊在窗边，仰面望着明亮的天空，仿佛看到了他那久违的爱人。 你来找我了，我没脸见你。 江守月撒开手，抱着腿蜷缩着，缓缓滑到黑暗的一角。他低下头，把自己的脸藏在膝间。 你不要来找我，别来。 最近何峰和煤机关的几个人常厮混在一起，各有利所图，常喝酒到很晚。这一晚他又被宫本良拉来市桥区的小酒馆喝酒，一起来的还有特高课的中谷和北村。宫本是小池太一的同学，喝多了拉着何峰一直扯他们幼年时的事儿。酒喝到一半，来了个特工总部的行动处处长，按理来说这种级别不管公司和他们都是搭不上话的，可这小队长神经谄媚功夫一流，特意等几个长官喝到兴头时进来，殷勤地在一旁好生伺候，那嘴甜的哄得人前仰后合。